It's 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I feel very happy each time I have a chance to talk to you. Now, for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something new.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I feel very happy each time I have a chance to talk to you. Now, for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something new. It's lesson 162, and we have a title here that goes, A polite person was a polite man.And he doesn't sit down until she is seated. He does not interrupt other people when they're talking. And he looking at request, he says please and then thank you when he receives something. 那么这个句构呢是 when 本来是主语跟后头的主句的这个主语相同的时候，后头的主句就是 he says please. 所以这个 he,那么 when he makes a request, 他原来是这样过来的。因为主语相同就把从句的主语 he 去掉。动词 make, 主语跟后头的主句的这个主语相同的时候，后头的主句就是 he says please。所以这个 he, 那么 when he makes a request, 他原来是这样过来的。因为主语相同就把从句的主语 he 去掉。动词 makes 就变成了现在分词 making. When making a request. 同样的 when I'm tired, I don't feel like do B-E-I-N-G, 可以省得掉就形成 when tired, I don't feel like doing anything. 这样就了解了吗？所以原来的句法是 when he makes a request, he says please. 这个人啊，当他有所要求的时候他都会说请这个字 and then 就是 and he then says 一样的 and then says 它是相同的动词省略掉来的句法是 when he makes a request he says please 这个人啊当他有所要求的时候他都会说请这个字 and then 就是 and he then says 一样的 and then says它是相同的动词省略掉 receives 变成 receiving when receiving something 当他接受到东西的时候人家送到东西在接受的时候这个 when 后头的主语是 a lady 而前面的主句的主语是 he 所以就不能 when 就是改成 when standing up 那就不对了如果你把 a lady 去掉 stands 改成 standing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他就站起来他指着他自己那是没有意思当吃东西的时候我就吃东西这什么意思我就当我在吃东西的时候我就直到什么时候呢 until she 直到这位女士坐下 is seated sit 跟 seat 是不一样的 sit 是主动的坐 sit over there 坐在那边I sat down here reading a paper. 我坐在这里当时坐在这里 sat 我用了过去时在看报纸 The sit 过去时过去分词叫 sat 可是 seat 是及物动词使某人有位置坐使就坐 May I seat you here? 通常是餐厅的人这服务员就会说 May I seat you here? 我可以安排您坐在这儿吗？所以我们就用 seat 主动用法有宾语的如果是用被动的时候就是被安排就坐的时候我们就要用 be seated 我们常常讲说 sit down, everybody. 也可以讲 be seated, please. 被安排就坐就是坐下的意思。所以呢这边 she is seated, 当她坐下来的时候就是她被安排就坐的时候她才坐下来。He does not interrupt other people. 他不会干扰其他的人打断别人的谈话。When they are talking, 当他们在说话的时候。Interrupt, 就是打断啊干扰打断别人的谈话。When they are talking, 当他们在说话的时候。Interrupt, 就是打断啊干扰打断。这一个及物动词非常棒。Don't interrupt us while we are studying. 我们在念书的时候不要呢打断我们。小明你快点离开。And he listens to what they have to say. 而且他都会注意聆听叫 listens to. What they have to say. 千万不要念成 what they have to say. Have to 就是必须了。What they have.to say, 要这样念。就是 the what 作为 have 的宾语 ,what 是复合关系代词就是 the thing which they have, 他们所有的东西就是这边等于 the words they have, the words which they have, which 关系代词作为 have 的宾语省略掉了。所以呢也就是他们所有的话什么话呢 to say, 要说的话。他都会聆听他们心中所有的话要说出来的话他都会注意听而不要发现他们必须要说出来的话不是这个意思 He does not talk or laugh loudly in public 在公共场所他都不会大声讲话或是大笑 loudly 就是大声的吵闹的大声的 老长你管他，俺就告诉你，你这个皮鞋不够亮，充满一双， 就这样讲话的。 哎，罗网啊，你该走没走走走走没洗啊？哦，还滚嘛？哦，哈个来呗，大喊呐、啊，来里头啊！ 这种人呢，那是让人呢讨厌的。When eating.He doesn't speak with his mouth full of food. When he eats, 相同的主语跟后头的主语主句的主语 he 相同，所以 he 去掉，后头就加了 ing. When eating, 当他吃东西的时候 he doesn't speak with his mouth full of food. Full 不要念成 full 啊 ，full 舌尖抵上去。有两个 L 嘛他不会呢讲话怎么个讲法呢 with his mouth 这是叫做情状介词短语也就是用 with 引导的就是将他的嘴巴充满着那个 full 前面是呢 which is 根本不要 which 去掉 is 变 being 省略掉 full of food 充满着食物就是他不会嘴巴塞满了食物讲话哎那你刚才说什么话你刚才讲广东话大喊呢就是有空的时候大喊来抬我就有空的时候来看看我这样子。好就是这样说的。He always says, 哎不要念成 says, 这个 say 啊是I say, you say, they say, everybody says. 第三声单数现在时 say 这个字加了 s 就要念成 says. He always says, bless you. 前面是呢 God bless you. 啊也就是呢就是上帝保佑你。啊也就是呢愿上帝保佑你。这个 bless 是用动词的原型。God bless you, 前面省了助动词叫 may God bless you. 但是我们通常讲 bless you 就好了。When someone else, 那有别人啊 sneezes, 也就是等于打喷嚏阿啾就直接阿啾的时候 上帝保佑你。这阿丘的时候呢，刚好就在指你的这个尾鱼三明治那个地方，你刚好打开，他就对着尾鱼三明治阿丘，哎，祝你上帝保佑你。那同时这个什么三明治您吃吧，记住这是一招。所以以后记住啊，当人家看人家在吃 Subway 潜艇堡或者吃什么东西热狗，你别忘了就在面前阿丘，对不起对不起，装得很有礼貌。这个时候人家就会就是说啊，没关系没关系，就走了。就是你不就有东西吃吗？所以呢阿丘是这个是当我们穷的时候存活的一个好方法。And he uses a handkerchief. 这个变成了 chief. Chief 本来是念 chief 代表首领。以前呢在印第安人在美洲大陆的时候，这种人呢就是 chief, 就是呢就是酋长。好，那么可是这个念跟 handkerchief 就念 chief, 别念 chief, 叫手帕。When he sneezes or coughs, 当他打喷嚏或咳嗽的时候都会用手帕这样。现在我都是用手就可以了，然后在裤子上擦一擦这样子。He is the perfect example of a polite person. 这个人呢就是一个完美的典范。什么典范呢？ Of a polite person, 一个礼貌的人的一个典范。Well, this lesson is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polite. When you have a chance to talk to a lady, you should learn to be polite. For example, you cannot sit down until a lady or the ladysits down. When somebody helps you, or is willing to help you, or has already helped you, you should say, thank you very much. If you receive a gift, you also must say thank you. This is very good behavior. And of course, when you eat something,Do not eat with your mouth full of food. This is considered impolite or rude. If you can act so, you will be thought of as a very good person, nice person, or a well-bred person. 很有教养的人。Well, 后头加一个 hyphen,就是连字符号，再加一个 bread, 教养是 breed, B-R-E-E-D, 过去时念成 bread, 像这样这个人就相当不错的啦。好，我刚才讲了一个所谓的 impolite, 就是不礼貌的 polite, 前面加这个 I-M-P-O-L-I-T-E, 叫 impolite, 你看这个字是非常非常的棒的。还有包括 rude, 叫粗鲁的，没有教养的 ,R-U-D-E。休息一下，待回来。I've tried to wash away any trace of blue. To lose having nothing like you. Even though I feel like I'm destined to, if I had to choose, I'd be nothing like you. Father, like son, is so true. If I had to choose, I'd be nothing like you. Even though I feel like I'm destined to, if I had to choose, I'd be nothing like you. Father, like son, is so true. He said a father to his son.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北京外语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赖世雄老师，感谢大家一路以来对长春城赖世雄英语的喜爱与支持。赖世雄零起点英语一共有230讲，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www.ivytw.com 进行购买，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在长春城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 好，语法重点第一个，介绍若干的连词引导副词从句时可化简为分词短语的这种句构。副词连词啊，像 though 或等于 although， once 一旦， though 是虽然， when 当， while 也是当的引导的副词从句，又称状语从句。它的主语跟 主句的主语相同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副词从句可化简为分词短语，原则如下，一样的跟两句无连接的这种情形一样，删除相同的主语之后的动词变成现在分词。那么动词如果是 be 动词，像 is, are, was, were 或者是 been， 应该是讲 have been， 这样你句子变成 having been 等等，一律变成呢，那么这个现在分词 being 或者 having being，那么再于把再把它省略掉，所以这个呢要特别特别记住的。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例子。When I read, I enjoy listening to music。好，相同的主语去掉了，就 when reading, I enjoy listening to music。好 ，Though he is poor, John never feels self-conscious。 self-conscious， conscious 有意识的，就是有意识状态的。这个 self 是自我有意识状态的，那就是自己了解自己是什么样子，中文翻成自卑的啊，这叫做自卑感的，自卑就是这个字。好，相同的主语去掉 ，is 变成 being 省了掉。Though poor, John never feels self-conscious。好，我们继续往下看。When 啊，或者 once I'm done with the work, I'll give you a ring。那这个时候，相同的主语 I 去掉，就变成。Am 就变成 being， 省略掉就变成 once done with the work， once finished with the work， 那个 done 是形容词， finish 加 ed 也是形容词。当我做完工作之后， I'll give you a ring， 千万不要翻成我会给你一个戒指。这个 ring 在里边就是铃铃铃铃，打电话的时候那声音，就等于 I'll give you a call， C-A-L-L， 这些都是很棒的用法。好，或是有时候也可以讲 I'll give you a buzz， B-U-Z-Z， buzz， 大家。 When I'm taking a shower I enjoy singing， 相同的主语去掉 ambient， 所谓的 being 省掉，就变成 while taking a shower I enjoy singing， 我每次淋浴的时候啊都喜欢唱歌。第二，本课第一句 When making a request，事实上就等于 when he makes a request， 因为跟后头的 he 一样嘛，所以就变成 when making a request he says please， 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这是他的重点啊，在这边我们有所了解，还有所求时都会说一个请。第三，本课倒数第四句 when eating， 本来就是从 when he eats，相同的主语 he 去掉 is 变成 eating， 其他就不说了，大家都懂。好，我们祝大家学习成功，我们下一个同一时间再会。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 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6点到6点半，重播的时间是10点到10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774 和 FM92.3。 还有一个消息要通报给大家，那就是拉斯熊07点英语一共有230讲，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www.ivytw.com 进行购买，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 www.ivytw.com 进行购买，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在长春城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 贞观15年，红茶随文成公主入藏，后经茶马古道传入海外。17世纪，武夷茶由海上丝绸之路远渡英伦，成为维多利亚下午茶的主角。一带一路延续丝路辉煌，让世界爱上中国。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时间100多年前，地点意大利南部一家咖啡馆。 老板，来2杯咖啡，一杯给我，一杯代用。 好，给您，慢走。 谢谢。 老板，我很冷很饿，请问现在有代用咖啡吗？ 刚好有，给您。 谢谢。 代用咖啡是意大利那不勒斯温暖的传统，付2杯咖啡的钱，把另一杯留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你不知道你的善意将去向何方，但你知道它始终在每一个人的指尖传递着，然后变成寒冷冬夜里的火苗，饥饿时的面包，摔倒时搀扶的手臂，哭泣时有力的拥抱。 总是期待着一个声音能褪去喧嚣嘈杂，在话语中感